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58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以关公狭路封，只因当初恩义重，动开金锁走蛟龙。这个咱们有的朋友说，这个挤功夫也得听赤壁敖丙火烧战船嘞哈。确实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的大书壶，有的说也有的听啊，我也爱说，你也爱听。说火烧战船赤壁敖丙之后啊，咱们现在的听众的观念呢，跟原来的听众的观念不一样。我记得我在东城那儿说三国，好多老师就跟我提出来了，林老师您能不能从十常侍开始说。我说行啊。以前的说书先生都是从三让徐州开始说，或者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许田涉猎，像李新泉先生，他多少开书都是许田涉猎。曹操献出不臣之志，你得把曹操奸雄得说出来。刘关张是好人，顶多说的刘备进西川，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关老爷说死。那么我父亲呢，一般开书呢都是从十八镇诸侯讨董卓开，有的时候从三让徐州开。他在电台上呢也是有打十常侍开始说，一直说到三国一统归晋，说过一回，那是陈云同志的指示，要把连阔如先生的三国演义给全都留下来，这样的话呢录了这一部书。由于他们打成了右派分子，所以电台只播了三顾茅庐，这部书呢就搁在箱子里存起来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军代表来了，这封资修给掏出来，一刀一刀都给剪了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再找我父亲的三国演义，只能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存在这些东西了。所以呢这回为什么我说一定要从十常侍作乱开始说，咱们争取呢多活把这个三国演义一统归晋呢都把它说完了。其实 三国演义呢，你说头了说后头有听头，当中间这些事情大家伙全都知道了，是吧？三国听的是什么？听的是评，听的是讲评啊。说我讲的道家不道家，那三国演义太深了，不道家，永远不道家。今后比我说三国的，如果说岳波他们说三国，梁演他们说三国，肯定比我说的会更好，因为他们很年轻，他们有学问，他们有知识啊，更能够更好的与时俱进。那刚才不我就听了一段双语评书，是吧？所以说呢，您听完火烧战船赤壁鏖兵，说后边没意思了吗？后边有意思。后边为什么有意思呢？我还得慢慢研究呢哈。咱们研究一段说一段，研究一段说一段，总而言之，根据今天的形势，今天人们的思想意识，咱们得把这三国演义后边把它说得更精彩啊。不是说完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这曹操败北就完了，曹操还得留下几张妙计呢，还得三气周瑜呢。刘备刘玄德怎么得的西川？这三个大战争咱们听了官渡之战，然后现在赤壁之战，后边夷陵之战。我特别想后边司马懿、邓艾、钟繇这些人应当怎么把他说好了，怎么把他处理好了，我有待于提高，有待于养精神，因为今后的书更不好说啊，不好说的书才好听。6月1号那天呢，我们到廊坊去签售哈。这个梁老师呢，估计呢，好像不怎么太好情况，因为廊坊这地区的名声还比较小。一般的话，每年办书会都在咱们中国的一线城市啊。我签过北京、哈尔滨、上海，我没想到到上海去签书的时候，上海有我两个书迷协会，这是我没想到的。这边16花篮，这边16花篮。林老师，我们是您的书迷协会的领导，这还有领导呢啊！十分感激，十分感激。现在评书听众太多了，那么没想到咱们在廊坊这儿签售哈，咱们可能又拔了头筹了。头几年在地坛公园签我父亲的《江湖丛谈》，签了1000多本，到现在没人超越我们这记录。可能这廊坊呢，我们又拔了头筹了。据说很有名的先生在那才顶多签30多本，咱们呢所有的书在那都签完了，大家伙非常踊跃。尤其是咱们这《三国演义》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一段听一段，看一段听一段。你以前没有听过的，这回全都能补上了啊！您在这买一本书回去听30回啊，我都觉得怪赔的，是吧？所以这个跟中华书局商量以后呢，这么出呢，我觉得对大家伙儿，因为有的时候你们来不了，有时候以前没有听过，这样都能补上了，而且就作为保留。所以咱们投了您存着，投一本、二本、三本、四本、五本、六本，争取出到10本至12本把它结束了，啊！所以您投了不攒着，后边您再补上了，这个您再找我，我哭我都哭不出来了，是吧？我也没有权利说你们再给我印点儿。啊，这印书呢得跟中华书局得协商，啊，3本2本的、10本8本的，这7十8本的都不好，都不太好印。您别着急，这月底下旬，咱们这《三国演义》就出来了。今天呢，咱们得把曹操轰到黄道上啊。这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啊，您该说的地方详细的说，有意思。说没事儿，这烧着一把火，烧一条船，再烧一条船，再烧一条船，烧着300里地，咱们烧3月是吧？咱们这书就甭说了哈，咱们很快的就把它烧过去，反正就把它烧了吧。另外，战争是残酷的，我再怎么说也不如您看看电视。您说现在这个，一看这打仗，我简直就不爱瞧了，简直瞧着心里就难受。谁最倒霉？老百姓最倒霉啊！这个在赤壁长江旁边住着这些老百姓，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打这么一仗，您说不挨着倒霉吗？老百姓是最倒霉的。所以咱们呢嘁哧咔嚓快点说，上回咱们说到江中6把火，头一把火是黄盖，然后后边4个船队，老将韩当为首，蒋琴、陈武、周泰，两左两右东西方向来的，每个人300条火船，当中间周瑜、周公瑾、程普副都督 还有徐盛、丁凤指挥当中间飞虎大战船，楼船数十只，后边300条火船，6支放火的队伍，3流1800条火船，您琢磨琢磨，多大的石牌啊！没事，曹操非得听，庞统、庞士元的，把船都连在一块了，噔，大钉子往这船帮一钉，歘，这火过去了，拔。北京土话，老了鼻子呀，是吧？拔不下来的，歘，上边都是船板，都是木头，这时候就把这船都颠着了，再挡都挡不住了。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写的很清楚，黄盖的船离曹操的水师战船船水面上2水里，这2水里东南风这么一刮，啪的话往前一撞，炸面的功夫，这船20条船哗烈焰飞腾，借着风力啪啪啪就钉到了曹操的战船之上，那可就没法拔了，上边灌着鱼油呢，龙鹏夜宵引火之物，唰，借着东南风，风借火力，火借风力，唰，火光冲天呀！曹操用手一提绛红色的袍，就想着往下跳了。老将黄盖、黄公甫借着灯光，借着火光这么一看，再加上月色光滑，看得非常清楚。大战船上有一个人，头戴乌纱，身穿绛红色的锦袍，仙袍要往下跳，那看太清楚了，这就是曹操，那还不擒拿国贼呀，我兵我将冲，船已燃着了，老将黄盖跳到后边的船上，兵将解缆绳，这些水手划着这只走客小船就直接奔着曹操这只飞虎大战船上来了。曹操急坏了，往暗中这么一看，可了不得，烈焰飞腾，水旱马步军大营，水中火起，马步军大营在岸上，这火已燃起来了。曹操肝胆俱裂，您说曹操现在多么复杂的心情？83万人马扎成100万之众啊，沿长江下边连营300里，这把大火都没起来。这时候张辽、张文远高声喊了一声，丞相休得惊慌，前来叫您。曹操往下这么一看，张辽、张文远带着10几条小船，张辽在头一只船上，手中持刀，旁边兵将保着，直接来到岸边，丞相请下船。曹操蹭蹭蹭也不知道怎么下得那么快啊，是真10米跳台咱们就不知道了，蹭蹭蹭下来了，跳到张辽、张文远这条船上，张辽这条、这张文远这船离这岸边就不远了，唰，水手往过划，那黄盖还不追吗？擒拿国贼曹操，哗，这小船就奔着曹操来了。张辽、张文远一回头，把刀放在船板之上，刃口天前，对着黄盖公开如满月，吧嗒一声弓下去，这支箭正射到老将黄盖的身上，扑通一声，黄老将军落水了。听得见吗？听不见。您想想，江中炮火连天，杀伤震耳，哒啦啦啦，烈焰飞腾，梆梆梆撞着船板的身上。曹操兵将不能这忍着生活不远呀，哭啊，喊呐、啊，滚呐、啊，往江里跳啊！你想这声音。老将黄盖哎呦一声扑通掉到江中，谁能听得见呢？这时候韩当、陈武、周泰，江中这4处船队由左右而来，老将韩当、韩公父跟着就往前杀，指挥着20条火船，跟黄盖的船一样，也是20条蒙冲战舰，又狭又窄又长，上边鱼油都灌满了，这边也是4队加上老将黄公、黄公公，一共是5队100条火船，黄盖指挥的，唰，这火就下大了，撞到曹操大船船板之上，韩当指挥人马正往前杀呢， 旁边当兵的就喊：“老将军，船梢后边有人在喊您的表号。”好，韩老将军侧耳这么一听，公鸡叫啊，公鸡叫啊！哎呀，这是老将军黄公富的声音。赶紧回过头来，带着当兵的到了船尾，这么一看，老将黄盖中了箭伤，身上流着血，拿着手揪住这船梢的船帮，公鸡叫啊！幸亏是老将军黄盖，身体好，水性好，不然的话就完了。揪住船帮这么一喊，当兵的听见了，告诉韩当，韩当赶紧让当兵的底下拖上边救，就把黄老将军弄到船头之上。等弄到船上，这么一看，那浑身都是血呀，身上全都湿了。再一看，胳膊上中了箭了。韩老将军着急，拿着牙咬着这箭，啪往下一拔，嘎嘣一声折了，箭杆掉了，箭头还在肉里头弯着呢，可把韩老将军急坏了。韩老将军马上就把黄老将军的湿衣服脱去，然后拿起刀来把这箭头给弯出来，扯了一块战袍裹好了伤之后，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黄老将军穿上。我上那条船，你们马上保着黄老将军回去面见周都督，让金玉光赶紧调治箭伤。是，当兵的把黄老将军救回去，黄盖黄公富指挥这战船，那么江中就是100条火船呢。这时候就听后边哒哒哒，炮火连天，杀伤震耳。大家伙回头一看，终于周公瑾副都督程普、徐盛、丁奉指挥当中间飞虎大战船，后边300条火船唰迎风而上，又加上一只火船。这只火船一共20条，江中就120条火船，这些船都撞到了曹操的船上，这把大火300里地连营啊！这时候曹操已然上岸了，回头再一看，呀，曹操的心都碎了。张辽、张文远喊了一声：“丞相，随我来！”曹操再一看，张辽、张文远身旁只有100多骑兵，哎呦！曹操用手一捂自己的脸，文远头前带路，张辽、张文远在前边开道。曹操上马，跟着这100多骑兵往前跑。但是曹操这人，此时心反而倒静下来了，说回想以往之事，唰唰唰，脑子跟过电影似的，知道自己怎么上的当了。带着残兵败将，哪儿没火往哪儿走，真正围着曹操的人还有多少？1000多人。大将张辽、张文远胯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保着曹操1000多人到岸上了。水旱马步军大营，水营着了。那么马步军大营啊，曹操早已然发现岸上着火了，因为前面派将咱们已然说了，头一个大将甘宁、甘相霸押着蔡中3000兵，头一支队伍先走的，到曹操的乌林的后边居铁山屯粮的地方，到曹操大寨的深处就是里边挨进粮仓了。蔡中还不明白呢，甘将军，这回咱们见着曹丞相，您高官多做，骏马得骑，好买卖。瞧见这个没有？刀啊，刀啊！小贼，你还想活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诈降，你知道不知道？他不是你也归降曹丞相吗？那是我家周都督暗中指示你受了利用了。我告诉你，现在你跟着我蔡和早已然人头砍下，血溅大都齐了，你呀也来吧。就这一甩脑袋，啪扑通一声，这位死叔倒明白了，诈降，人家看出来了，3000兵马上就动手。 每人身背后背着一捆柴火，上边早已着撒满了龙黄焰硝引火之物，掏出火石火镰，打开火笼，叭这么一打，火这么一起，拿这枪一挑这柴火棍，唰唰唰，三千人，这三千个柴火捆儿，大火往这营里头一烧，风借火力，火借风力，东南风，咱们说一处就完了，老说放火，今天咱们光放火了，是吧？大将李蒙一看，因为周都督传下命令，只要看甘宁火起，你马上接应。他带着三千兵也开始放火，岸上还有人呢，一波一波一波一波，董琦、潘璋全都带着三千兵。您算算，这把大火这么一放，岸上的再带上火苗来。有的这当兵的有打水里头跑上了，带着火王过就窜呐。所以岸上的连人放火，带柴火放火，带当兵的放火，唰的一下，万把火就起来了。曹操的水师大营被烧，马伯军大营被烧。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张辽开路往前走，往哪儿走啊？哪儿没火往哪儿走。曹操回头再一看，两个字儿，心痛。您说这83万人马，曹操下了多大的力量在这儿要灭江东孙权，结果这一把火到现在在明北也很晚了。张辽高声喊嚷丞相随我来，两个人带着残兵败将正往前走呢，后边有人高声喊嚷丞相慢走，丞相慢走。曹操连马都没勒，在马上扭向回头一看，水军都督毛玠保着大将文聘来了。咱们上回书说了，文聘中了箭，躺在船板之上。于禁、毛玠两个，一个水军大都督，一个水军副都督，有人禀报毛玠，毛玠赶紧让手下兵士把文聘救下来，然后给他治了伤，赶紧把他救到岸上，带着残兵败将追赶曹丞相。火攻当中，曹操就瞧啊，文勇喊何处空旷可走，丞相您瞧，宜都以北乌林之西这地方火还少，丞相咱们赶紧走。什么时候？夜里，分住不出白天夜里了。您想这些大火，火光冲天，多少组的炮子也照不了这么亮啊。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回头看是惨不忍睹。毛玠把文聘送到曹丞相面前，曹操就安慰吧，好好养伤，丞相您放心，不要紧。曹操残兵败将往前走，后边不亮亮亮亮，打打打，不杀呀！拿曹操啊！曹贼你哪里走？曹操跟大将张辽回头一看，东吴的战将吕蒙放完火杀上来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心连离柔心，人不强行尊